北京时间12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1925年，孙中山病逝，革命尚未成功，各方势力蠢蠢欲动。廖仲恺遇刺，中山舰事件，北伐大战。不久之后，918事变发生，抗日战争拉开序幕。面对如此复杂的局势，黄埔军人如何展现英雄豪情？蒋介石、汪精卫、吴佩孚、张作霖之间有着怎样的恩怨情仇？中华儿女又是如何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奋起自救的？纪实传奇正在播出，历史深处的民国三重生，敬请收听。 上回我们讲到，1927年8月25号，孙传芳指挥手下偷渡长江，想要彻底干掉北伐军。李宗仁、何应钦的两路大军同时发起反攻，但进展并不顺利。正在这时，白崇禧来了。 南京城一边的北伐军向东攻击，白崇禧指挥东线的第一军向西攻击，北伐军会攻龙潭，夹击孙传芳。6天6夜的硬仗之后，战争结束。尽管第一七军伤亡达8000余人，遭受北伐以来最大的伤亡，但是孙传芳的军队也被消灭成了10位数。北伐军在此战中的表现足可彪炳史册。认真的说起来，在这场战争中，北伐军实在没有拿出什么了不起的战略战术，所能依赖者只是敢于拼命的意志和善打硬仗的战斗力而已。不过这正是王牌部队的特质，拥有绝对的实力，善于打硬仗，善于啃硬骨头。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一切权谋之术都会不堪一击。毕竟谋略虽好，必须以实力为基础啊。当然了，获胜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的时候还要有些运气。若无白崇禧碰巧赶上大战，后果很难说。北伐军是赢明白了，不知道孙传芳输明白没有。通过孙传芳此战过后不久皈依佛门的表现推断，他应该是输服气了，也应该输明白了。在此战中，孙传芳连偷袭和破釜沉舟之计都用上了，不可谓不狠。但是他忽视或者故意忽视最重要的一点，也许他就是想赌一把哈。忽视的是什么呢？后勤补给。在没有强大的海军做后盾的条件下，玩破釜沉舟必须速决速胜。因为孤军深入，士兵大都是轻装上阵，所带弹药和食物有限，用完就没了，总不能饿着肚子放空枪吧。龙潭战役打了6天6夜，孙传芳的士兵早就吃光了随身携带的食物，饿得嗷嗷叫， 连草根都是好东西。至于喝水，一江洗水向东流，怎么喝呀？己方体力不济不说，对手还是决心和意志不在之下，而实力犹在之上的北伐军。孙传芳说的不冤。此外，孙传芳应该找唐生智同学算个账。这哥俩之前商量好了，相约共攻南京，但是呢，唐生智爽约了，因为这个能力只够当蝉的人却想着当黄雀，结果使得李宗仁将防备唐生智东进的那部分桂系军队调入战场。话又说回来，以唐生智同学的人品，不出兵实属正常。他没在孙传芳溃败之时落井下石，那就已经算得上是人品爆发了。龙潭一战奠定了南京国民政府问鼎天下的基础，龙潭战役也作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战役之一而载入史册。南京北伐军从此再无真正的对手。可能有人会说，武汉的唐生智不算对手吗？如果你这样想，那就太把唐生智当根菜了。这位兄台与真正的乱世枭雄孙传芳相比，水平有相当大的差距。所谓东南一战无余敌，党国千年重此词，不虚言也。龙潭战役结束后，汪精卫和李宗仁的矛盾并没有解决。新桂系通过龙潭一战获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威望，李宗仁也因此变得更加强势。汪精卫自是不会让步，事情到这儿就算是给僵住了。关键时刻，右派先锋孙科出场，他倡议咱们选举一个14个人的中央特别委员会先行过渡，实现国民政府统一再说。估计汪精卫当时只记得孙科是老领导的儿子，忘记了他另外的身份右派骨干，居然点头同意成立中央特别委员会。但是当汪精卫看见新鲜出炉的14人大名单时，发现除了名单之首是自己之外，接下来的人名全都是南京方面或西山会议派的人。汪精卫当时就明白了，你们这是摆明了架空我呀。行，那你们呀，爱让谁干谁干，我是不干了。1927年9月13日，汪精卫通电下野表示抗议。汪精卫的下野给了李宗仁口实，李宗仁说，你汪精卫不配合我，不给我面子，那我就西征，武力统一全党。西征？征谁呀？汪精卫那边的头面人物唐生智。李宗仁这么做就是要削弱汪精卫，趁蒋介石下野的机会捞取政治资本，积累资格，取而代之。不知道是因为唐生智太弱，还是因为新桂系太猛，反正唐生智是没打出什么像样的仗，连吃败仗，很快缴械投降，流亡日本去也。由此新桂系不仅兵力涨至20万人，还通过中央特别委员会控制了南京政府，新桂系的势力攀升至了巅峰，似乎无人能够撼动其地位。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一切证明，还是有人能够动一动他们的，因为新桂系得罪的人太多，群众基础太差了。不仅先后被整下台的两个苦大仇深的对手，蒋介石和汪精卫甘愿抛弃恩怨，联手找新桂系复仇，而且粤军的主力之一张发奎也对新桂系十分不满。这主要是因为粤军名义上的老大，新桂系的盟友李济深的户口有问题。李济深吃着广东人民的饭，却因为自己是个广西人，就唱着新桂系的调，老站在新桂系的一边。作为广东人民的一份子，张发奎很反感这个长期控制广东的广西人， 所以张发奎打算收拾掉对方，由他自己来管理广东。换句话说，国民党中的老人汪精卫、蒋介石和粤军张发奎要联合起来对付半道参加国民党的新人新桂系，一场内斗的好戏就要上演了。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1927年10月下旬，因率部镇压南昌起义部队而回到广州的张发奎邀请汪精卫回广东指导革命，汪精卫欣然前往，随即在广东另立中央。11月中旬，本应全力筹备婚事的蒋介石于百忙之中专门抽出时间，宣布召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在上海召开国民党四中全会的预备会，并且隔空点名邀请新桂系的三位先生、广东的李济深和汪精卫参加。11月17日，李济深和汪精卫离开广东刚一天，张发奎就跟老部下黄奇祥发起倒桂行动，将新桂系在广东的部队能缴械的都缴械，不能缴械的直接赶回广西，史称广州张黄事变。宁汉刚刚合流，宁粤又分裂了。1927年整整一年，分裂完全成为了主流。在上海举行的会议上，吃了亏的新桂系要收拾汪精卫，而汪精卫因为有张发奎撑腰，则坚决表示是新桂系有错在先。双方争执不下，事儿走到了十字路口。就在这时，汪精卫提议让在会议上非明显偏帮自己的蒋介石复职，毕竟蒋介石属于国民党在广东起家时的老人儿，在军中的威望最高，反共最旗帜鲜明，将政府的主导权交给对方，令汪精卫也比较放心。新桂系的三位也表示能够接受这个提议，一来曾和蒋介石有过愉快合作的经历，二来双方也未完全撕破脸，还存在继续合作的感情基础。自此，蒋介石得以借广州张黄事变复出。就在这几位兄台忙于争权夺利的时候，共产党人在广州出现了。当初南昌起义后被打散的叶挺、叶剑英等人潜回广州，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发动张发奎手下受共产党影响的部队，于12月11日发动了广州起义，起义军自称红军。这是共产党第一次将自己的军队称作红军。张发奎立即调集军队镇压，由于力量悬殊，广州起义只坚持了两天即告失败，叶挺、叶剑英冲出重围。虽然还差三年才到汪精卫的本命年48岁，汪精卫却提前走了霉运，没在广州干多久就赶上了广州起义。这一下国民党内反对汪精卫的那些人就更有理了，责怪他纵容共产党，骂声是劈头盖脸。根据某一些史料的反映，这些骂声的背后是李宗仁和蒋介石在暗中操纵。从动机上分析，这二位确实有理由这么做。李宗仁和汪精卫刚刚撕破了脸，而蒋介石也是因为汪精卫拆台才被迫下台。但是不管如何，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汪精卫只能老老实实地承担领导责任。于是汪精卫再次声明隐退政界，带着陈璧君远走法国浪漫去也。汪精卫走后，张发奎孤掌难鸣，新桂系趁机报仇，武力逼迫张发奎走人，李济深重回广东。 1928年1月，在蒋介石的压力下，中央特别委员会宣告解散，众望所归的蒋介石在南京复职。复职后的蒋介石随后亲自主持了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为代表的一系列会议，所有会议均胜利召开，所有会议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成果一，取消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给因反对三大政策而被开除党籍的人一律平反，国民党内部纷争暂告一段落。成果二，调整政府领导班子，优化政府组织结构。谭延闿就任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担任军事委员会主席。至于胡汉民也有新岗位，出任即将成立的立法院院长。这个立法院可不简单，它属于蒋介石即将施行的新举措五院制和三层权力架构的关键部分。五院制呢，来源于孙中山生前的潜心研究成果，五权分立即政权、治权分立，政权归属国民，治权归属政府。治权又细分为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监察权、考试权，五权并立，其对应机构即为五院：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监察院、考试院，各自独立运作并互相合作。三层权力架构则是基于五院制的政体权力组织形式，国民政府主席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采取集体领导制的国务会议拥有决策权，五院握有具体实权，而国民政府主席和五院院长都是国务会议的常委，大家平起平坐，互相制衡。成果三，通过了蒋介石关于搞相互监督、搞民主政治的提议。于是国民政府在广州、武汉、开封和太原分别设立政治分会，分会主席由李济深、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担任。中华民国时期的蒋、桂、冯、阎四大军阀正式浮出水面。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蒋介石暂时统一了国民党后，收拾张作霖就成了他的下一个目标。那要打仗，第一个事儿就是得筹措经费啊。毕竟在天上没有掉馅儿饼的情况下，军费、粮食、抚恤金等还得靠自己想办法。自从苏联在412之后切断了对蒋介石的国际援助，蒋介石就只能在国内市场上打主意了。简单来说，他主要通过老大哥张静江的面子找江浙财团借款养活军队和维持北伐。可是老找人借钱，借了也不准时还，再借这就难了。在这种无钱可用的情况下，蒋介石只得请大舅子宋子文出山。宋子文本来是支持汪精卫武汉政府，反对蒋介石的右派做法，可问题是现在武汉政府都没了，他还能支持谁啊？还能去哪儿实现自己的抱负？再者，新晋妹夫的面子那也是要给的。于是宋子文顺势出山。宋子文虽然理财能力不错，但是他呢也只有用钱生钱的本事，没有凭空生钱的本事。光靠南京政府控制的地盘上缴的税收不足以供应北伐呀。没办法之下，宋子文也只能采取利诱和高压摊派双管齐下的策略，想尽办法让江浙财团筹款和认购公债，最终筹得2000多万银元军费，勉强维持北伐战事的需要。 1928年4月，蒋介石宣布继续北伐。在蒋桂冯阎四的集团军的配合作战之下，张作霖的奉系节节败退。5月1日，北伐军击败奉军张宗昌部，攻入济南城。但他们没想到，迎接他们的是日军最精锐的部队之一，第六师团。其实呢，这支日军不是突然出现的，远在南京国民政府单独北伐那会儿就已经开进济南了，只不过南京政府后来暂停北伐，没有与这支日军照面。鉴于中日全面对抗即将开始，为方便理解，特在这儿就中日两国陆军的编制稍作解释。先来说中国陆军，集团军、军、师、旅、团、营、连、排、班。日本陆军呢，是方面军、军、师团、旅团、连队、大队、中队、小队、分队。分队呢，或者称作班。大家呢，可以粗略的认为，从右到左逐一比较，日军的每一级编制都要高出中国军队一个级别。像日军的师团呢，就相当于中国的军。日军的主要作战单位是师团，在这儿呢，咱们大概介绍一下它。日军的师团分成四个等级，甲乙丙丁。一等甲类师团即日军的常设师团，番号依次为禁卫一至二十师团。除禁卫师团，其他都是侵略中国的主力，平均人数接近3万，人数与中国的甲种军相当。其中不少师团经历过甲午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考验，战斗力很强，尤其第五师团和第六师团为最。这些精锐师团将是国军在正面战场的主要对手。其他番号的师团大都是抗战全面爆发之后扩编而来的乙丙丁等师团。乙等师团约2万人，丙丁师团都是1万出头。战斗力按照乙丙丁依次递减，其中丁等师团主要用于扫荡敌后根据地。一般来说，番号靠前的师团战斗力更强，但是呢也有例外。抗战后期，日军为了解决兵力不足的困局，往往会通过老鹰带小鸡的方式，也就是抽调精锐师团中的精锐官兵去扩充其他师团，所以某些番号靠后的师团战斗力也很强。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北伐军与日军第六师团遭遇，双方的战况如何呢？济南惨案又是怎样发生的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同时也请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微信号是纪实的汉语全拼603，欢迎您搜索添加。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江城所著的《历史深处的民国三：重生》，本书已由华文出版社出版，演播殷超，制作人张雅娇。 大家好，我是《历史深处的民国》这本书的演播者，北京电台主持人殷超。有句话说得好，美丽的外表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那么同样，历史深处的民国这个系列书籍就是一部难得的好书，语言诙谐幽默，不失儒雅，内容浅尝辄止又不乏深度。作者江城手拿把攥地把这一时期的历史说的那叫一个痛快，酣畅淋漓，这也使得我演播的时候无比的享受。感谢作者江城，感谢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节目的制作人，也是我的同事张雅娇女士，给我提供这样的机会，希望以后还能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作品，一起分享这些不但美丽而且有趣的灵魂和故事。